懒得操心外人看不见的部分，那也是多年前的事了。老李早就不让辉姐帮他买那些东西了，出远门也不让辉姐知道。这次大概是因为永别，老李才匆匆地跑来和辉姐见一面。不，其实也不是专门来见辉姐的，而是来偷 Max 王的手机主板的，见辉姐只是顺便，或者连顺便都说不上，只不过是为了把手机主板塞进辉姐的衣兜里，辉姐对老李也就剩这么一点用处了。辉姐使劲儿摇摇头，想把思想从脑子里摇出去，这一摇倒是觉出身边有点不对劲儿。辉姐睁开眼睛，不禁吃了一惊，旁边座位上不知何时竟坐了个人，正在黑暗中炯炯地盯着她。是姓戴的，那天晚上冒充代驾劫持辉姐的那个家伙。辉姐顿时毛骨悚然，啊，他怎么突然出现了？一定是在跟踪自己。辉姐猛地想起包里有辣椒水和微型电棒，上次就忘了用了，这一次可千万别再忘了。辉姐想去摸皮包，却发现肚子被保险带勒着，这才想起自己是在飞机上，辣椒水和电棒都不让带，扔在机场了。安检员看恐怖分子似的看着辉姐，也许是看一个精神病，明明人老色衰，还随身带着辣椒水啊、电棒啊。可是辉姐身边果真出了一个变态啊，他能怎样？绑架还是杀人？能劫机吗？曾经有大型客机莫名其妙的失踪了，连带着几百条人命，为了他姚军辉犯得上吗？错了，错了，错了，当然不是为了他，是为了他那块手机主板，为了老李。老李到底干了什么呀？不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签了不少字吗？但凡有点实权的，谁又没干过呀？犯得上在10000米的高空弄出一桩国际事件吗？姓戴的开口了：“你终于醒了。”声音有点滑稽，内容就更滑稽了。姓戴的在等着自己睡醒，恐怖分子还这么体贴，等辉姐醒了再劫机。辉姐差点笑出来，不是笑姓戴的，而是笑他自己，就这位瘦猴似的家伙还能够劫持飞机呢？他不就是冒充了一回代驾吗？辉姐没好气地说：“你管我睡着还是醒着，你还是当我是坏人。” 我的妈呀，你想让我当你是啥人啊？观音菩萨？哈哈，哎， 辉姐实在忍不住笑出声来。姓戴的有点难堪，气急败坏道：“ 信不信由你，东西带了吗？” 切，哼，不是坏人还老琢磨别人带的东西。 带了10000块钱，想知道藏在哪儿了吗？你不要胡搅蛮缠，我只是想提醒你，要是真带了，请你把那东西藏好了，最好别带出香港机场。 姓戴的一本正经，越正经就越像个骗子。 真是神经病，我把什么藏好了？我能有什么值得藏好的东西啊？ 看来你并不需要我的帮助。姓戴的斜眼儿瞟着辉姐， 灰姐也斜着眼看他，照镜子似的摆出同样的表情姿势。我说过我需要了吗？你知道李卫东在哪儿吗？ 在哪儿？ 所以你还是需要我的帮助喽？ 别介，我可不需要。哎呀，他爱在哪儿在哪儿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 那你为什么要去香港？ 旅游？为香港经济做贡献？每天那么多人去香港呢，你管得着吗？ 你有我的名片，如果需要我的帮助，给我打电话。 灰姐也模仿姓戴的仰头大笑，并没有想出该用什么话回敬姓戴的，说早扔了，显得此地无银三百两，说别做梦了，又显得气急败坏，所以只好又多笑了几声，笑得惊天动地。灰姐笑完了，发现前排乘客正回过头来愕然地看着她。灰姐连忙抬手指指身边，想说呵呵，我可不是神经病啊，她才是。可是灰姐身旁的座位已经空了，姓戴的不知所踪。灰姐一阵恍惚，一时不能确定，刚才是不是做了个梦啊？灰姐打了个寒颤，后背隐隐的发冷，这才又觉出害怕来。机窗外一片灯海，背景中的山峦模模糊糊，悄悄潜伏在黑暗里。 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小说《国贸三十八层》，作者永成，演播燕姬轩。 机场快线的末班车已经发走了，灰姐是搭公车进的城，双层大巴，灰姐坐在二层最靠前的位置。十几年前跟老李来香港，他们就坐过这个位置。一共五天的培训，机场到酒店有专车接送，培训就在酒店里，本来没有必要坐大巴的，是灰姐强烈要求坐的。夜里十一点半，同行的人都睡了，两个人偷偷地溜出了酒店，并不知道该去哪儿，索性坐上公车，跟着公车随便到哪儿。那个年头，出境培训是有严格规定的，不得擅自出门，不得擅自离开集体。灰姐和老李在深夜偷偷跑出来坐大巴，是严重违反纪律的。但那个时候，他们都还年轻，都愿意为了这种没有价值的事情而冒险。灰姐依偎在老李怀里，不知不觉睡着了。等再醒过来，天已经蒙蒙亮，必须下车了，属于他们的唯一的一夜居然就这么过了，的确没什么价值。当年灰姐就预料到了，十几年之后更是铁板钉钉。但人这一辈子总得干几件没有价值的事情，灰姐一干就干了二十年。大巴到达旅店附近的车站已经是凌晨两点，多亏了香港我知道的 APP 让灰姐准确地在最近的车站下了车。旅店实在太小，百度和高德地图上都没有，唯独香港我知道上有。郝依依到底还是帮了他的忙。旅店 的确小得可怜，连电梯都没有。旅店是热心的 Tina 帮助辉姐订的，当然是用辉姐的信用卡。 Tina 拍着胸脯说，香港她最熟了，朋友多的是，如果有任何需要可以随时给她打电话。旅店在湾仔一条偏僻的小街上，其实只能算偏，但不能算僻。夜里两点还灯红酒绿的，酒吧和按摩院都在招揽着客户，满街浓妆艳抹的菲律宾女人。这并不是理想住处，但距离王冠集团的总部不远。除了王冠集团，辉姐并不知道自己应该去哪儿。她本打算直奔警局的，也事先查好了地点，可是现在老李已经被保释了，说不定落入 Max 王的魔爪了，他们肯定不会把老李关在王冠公司里的。但是到公司附近转转，说不定能找到一些线索。然而希望是无比渺茫的，辉姐总不能找一个人就问问王家最近有没有绑架什么人，私藏在哪里，有没有撕票。辉姐用香港我知道查了香港新闻，也求 Tina 帮忙查过据说是更专业的数据库，这两天香港并没有凶杀之类的事情，也是 Tina 拍过胸脯的。可是辉姐并不知道 Tina 查的到底准不准，又或者在香港不是每个被谋杀的人都能很快被发现，绑着石头沉入海底也许永远发现不了，至少香港电影里演过的。辉姐抱着枕头哭了一夜，先是忍不住不哭，然后是为了哭而哭，哭也是一种放松，比练瑜伽省钱。第二天，辉姐早早出了门，走出旅店所在的小街，从地铁站走上一条空中走廊，就能直达王冠集团总部所在的大厦了。走廊很长，挤满了着急上班的人，好像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，步伐一致地快速前行，着装、发型还有表情似乎都是经过统一设计的。辉姐被人流裹挟着进入一座大厅，又随着人流登上扶梯，非常高的扶梯，像是一步就能够登天似的。扶梯上的人自动排成两列，左侧是不动的，右侧是疾步往上走的，和北京正好相反。辉姐想排不动的那一列，却错过了时机，只好跟着另一列往上走。明明搭扶梯，却还是气喘吁吁。香港的早高峰就像一台由上班族组成的精密仪器，精度以秒计算，错过一秒半秒，下一个落脚的位置就没了。步行梯顶端又是一座厅，有许多通道出入口，就跟一个迷宫似的，直通办公楼层的直梯就藏在这些通道里，至少有七八步。这和北京国贸的写字楼大堂不同，并没有物业公司的前台，也没有保安把守，不需要工卡就能进入电梯。辉姐心存侥幸地跟着别人走进一部通往高层的电梯，故作镇定地摁下22层，王冠集团总公司所在的楼层。辉姐心中暗喜，嘿，这么高大上的写字楼，轻而易举地就进来了。电梯快速上升，辉姐鼓膜发胀， 心也跟着提起来，脊背上热辣辣的，好像全电梯的人都在看他。尽管他穿了自己最体面的外套，拿了最体面的皮包，可在这部电梯里，他肯定是个异类。电梯接近22层，辉姐在门前站定了，暗自盘算着千万要小心，别贸然暴露在任何公司前台的视野里。如果有个异类出现在国贸38层，那肯定逃不过他和朱棣的眼睛。电梯停在22层，门徐徐打开，辉姐却愕然发现自己正面对着一条波浪般扭转的台子，像是新潮酒店的前台，又像是前卫科技商店的展台。两名穿套装的年轻女子正站在台子后面，笑容可掬地看着她。年轻女子的背后是一面巨大的背景墙，墙上有个顶天立地的官字，这就是王冠总部无疑了。辉姐硬着头皮走出电梯，假装在找路似的，扭头往两边看，可是两边并没有通道，她俨然已在公司前厅的正中央了。这一层除了王冠根本没有别的公司。辉姐灵机一动，用英语自言自语，上错层了。她正要摁电梯，有个小姐用略有点蹩脚的普通话问，是姚君辉女士吗？辉姐心中惊愕，王冠公司的前台怎么会知道她的名字呢？这不明摆着自投罗网吗？辉姐摇摇头，夸张地笑了笑，飞速地摁电梯，可是电梯并不能飞速到来。前台小姐又问，你不是姚女士？ No 辉姐连声说着 No， 浑身汗毛倒竖，紧盯着电梯门，不敢看那两位小姐。电梯门终于开了，辉姐却进不去，迎面走出两名身穿蓝色制服的保安，把辉姐的去路堵死了。辉姐着了慌，正要叫喊，背后突然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，她就是姚金辉。辉姐又是一惊，猛转回身，只见郝依依一身黑衣站在两位前台小姐的身后，面无表情地看着她。辉姐立刻全明白了，是郝依依告的密，他不仅告了密，还亲自飞到香港来指认自己。郝依依彻底是王家的狗腿子了。一名保安对辉姐说，有人告你是商业间谍，非法进入私人企业，你需要跟我们走一趟。辉姐横下一条心，准备撒泼耍赖，实在不行就往地上躺。这招在内地比较管用，特别是有了微博和朋友圈之后。辉姐朝着两个保安大声叫唤，我凭什么跟你们走？你们算老几啊？我们是香港特区警察，那个人回答。辉姐这才发现两个人的腰上都挂着手枪。 听众朋友，永成的长篇小说《国贸38层》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。该书已由作家出版社出版，作者永成，演播燕姬轩，录音梦梦，责任编辑吕鲁波。感谢您的收听，请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评书联播。